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女子跳唱组合 ，I'm Alice， 我系 Shirley 杨泽怡。 Hello， 大家好，我系 Cici 李思荣。 Hello， 大家好，我系 Misaki 潘颖林。 大家记住，星期六晚七点半，达人在线， 千祈唔好睇。 大家好，我系甜筒批，逢星期六晚七点半至八点半，达人在线，提大家千祈唔好睇，求你哋啊，千祈唔好睇啊，唔好睇啊！ 大家好，我系阿 Jo， 逢星期六晚 My Radio 七点半，达人在线，千祈唔好睇啊！ 大家好，我是大酒网络界的导演 Ronnie。嚟紧逢星期六的七点半咧，有达人在线，千祈唔好睇，唔系同我一起摆酒噶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JI， 我是 Jackie 李富君， 我是 Ike 张瑞琪。逢星期六晚七点半钟，达人在线， 千祈唔好睇。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BGS， 我系 Jovi 周文熙， 我系 CC 周丽莹， 我系 Riley 霍若森， 我系 Yona 方耀。 逢星期六晚七点半嘅 达人在线，千祈唔好睇啊！ 达人在线，逢星期六晚夜晚七点半至八点半，千祈唔好睇啊！ 达人在线，逢星期六晚七点半到八点半。时间你哋都唔好记住啦，千祈唔好睇啊！ 大家好，我系你嘅魔术师 Miss Honey， 逢礼拜六夜晚七点半达人在线，千祈唔好睇。如果唔系，你会有损失。 大家好，我热血时报嘅主持 Joey 巴 ，My Radio 逢星期六晚七点半至八点半达人在线，唔怕死你就睇啊！ 大家好，我是警讯之花希尼玛马俊熙，骗徒手法真的层出不穷，在这里跟大家讲声，每逢星期六晚七点半至八点半达人在线，千祈不要看、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aith， 我是晓阳晓阳， 我是 Sky， 我是 Don， 我是 Riva， 达人在线，逢星期六晚 七点半至八点半， 千祈不要看啊！ 今集的嘉宾他带点内敛，带又有啲放荡，识落又仲有啲淫荡。他就是我哋的主持人，思思，思思你好。 喂 ，hello hello， 我系咪要握手噶？ 系咪好似陈志清死唔开啦、啊、你？系咪好似陈志清嗰啲今日 V I P 啊？突然间谂到呢个 gap， 绝对系啊！但系我 做乜嘢？你咩事啊？你 唔系因为我有啲嘢想你帮下手， 你做乜喺我面前引诱我S 型咁样啊？ 绝对唔会系想引诱你咯。 即系贱人，你贱人， 我帮执翻盒糖啊！ 自己执啦，又想我面前污低我身，等我及你系嘛？你想破坏我谦谦君子嘅形象啊？ 你打 你个咁嘅贱货，你真系啊！ 扮 镬屌啊！你真系污低个身喺我面前， 冇人叫你望嘅， 做乜企喺度啫？坐低啦！ 我谂 坐低又要翘脚俾我睇。即系卖弄色情，完全系 大佬啊！你唔望嘅话， 我知呢期我当红，大佬个条条女都话要。真的要在我面前表現佢， 除了我例外 性感的一面啊！你淨係賤格啦，呢個人。 喂，點解要咁講咧？ 點解要開頭？ 我是一個好人。 同埋點解我哋會坐到咁樣咧？ 啊，點知 道呢？因為我好厭啦，好厭倦以前嗰啲。我你睇下，我初初開頭即係次次都係咁樣嘅，手擺喺度又係影相，所以你明 白扮曬扮曬嘢， 好悶啊！誒，咁我覺得係即係譬如今日咁啦，點解喂我哋？我哋又坐到咁遠啊，又成啊，唔知啊，其實 要封翻道場。 我哋依家做節目咧，做到其實係好收放自如噶啦。 啊！ 你真係認同啊？你唔係啊？我 咩 啊？你唔係啊？ 我講啫嘛，我會。 为什么经常把胸又掩又打开的呢？ 什 麼啊？我們的觀眾喜歡別人是喂我是淫蕩的了怎麼啊這樣 我不覺得我是啊嘛我這些很保守 你都是脫離不到那一脫的了 哪一脫啊 明明淫蕩扮不淫蕩那一脫 喂那我明明就不是啊嘛 好啦好啦好啦、啊、不是啦你不是啦 你不是啦你不是我誤會了你啦 你說回下你有什麼 身有翹腳有性真是賤價這些真好啦那、啊、多謝哎不說多謝啦那你們是不是都看的啦是不是我們都 keep 住那麼上下數字啦、 嗯、 但是我都希望我們的善款數字也都不停地去飆升啦啦 都多謝一直以來都有捐款給我們的朋友的其實呢我很老實跟你們說我是一張票都沒有對過、 嗯、 因為 我很希望呢就將我不知道我何時那個達人在線是有即是不知道何時會完的即是 我當然不會我一定是不會要它完的啦咁但係有時啲嘢唔係控制㗎嘛咁樣講到好似有啲睇機咁好似就係咁樣我哋唔知啦梗係未必會啦咁我其實真係將嗰啲支票呢雙起佢呢有教主簽名嗰啲呢雙 即係成搵咗個相架咁樣封咗佢、 欸、我未搵相架因為我唔知道到幾時完嘛、啊、其實我係搵個 file 夾 即係要過膠咁樣 冇過膠冇咁變下咁我夾住先啫咁現階段都未變壞嘅嗰啲咁我覺得值錢嘅第時係 Okay. 因為一個 My Radio 的普羅政治學院再加上 即是有個簽名在這裡 我在這裡這樣、啊、即是喂做個主持開始有錢收你明白嗎不同初初的嘛初初第一即是 要經過一段時間這個我很感動的收到這張支票那也、啊嗯、多謝你們的捐款那我不嫌多的多一點大佬即是讓我感受一下哇一打開那張支票哇啲零多到咧咁樣嗰只， 咁嘅， 係啊，咁咁我亦都覺得咧，雖然我哋做一啲娛樂嘅節目啊，咁即係可能人數方面咧，就往往即係遠低於可能一啲政治嘅節目啦。咁但係當然啦，咁我哋政治表態係一樣嘅。咁但係咧，只不過係話我都希望咧呢一班人除咗可以去執行嗰個政治理念之外咧，咁亦都可以有時佢哋都娛樂噶嘛，佢哋都要需要係啦，人生即係有好多種元素噶嘛，咁我覺得佢哋大家都可以喺我呢度得到翻輕鬆一下佢哋自己想要啲嘢啦。雖然我有時講嘢粉洗窒足，咁但我覺得佢哋睇得開心嘅。 即係你呢排收斂咗少少咁樣。 睇人激動最開心啊嘛，未必仆街嘢激動都可以開好開心噶嘛，係咪？啊咁嗱咁啦其实我哋今日冇准备嘉宾，阿时时第一次嚟到问我，喂，讲咩题目啊？ 系 得我哋咋咁样？咁得我哋咪得我哋咯，够做啦。嗱、啊，你知啦，多人一滞，你又冇嘢讲，你又出唔到声， 系 而你嘅道行 咩道行先？ 你就对住你嗰班 friend 先够姜出声，一有啲三普啲就即刻哑晒。淨係識得賣弄色情，足夠嘅你已經，已經足夠。 我請你， 我揾你 翻 嚟唔係，我揾你翻嚟唔係要你講嘢噶。 咁係咩？ 你就喺度扭嚟扭去咁樣嗰啲咁。 彈開少少啦。 你係做嗰啲噶啦，你係嗰啲腳色嚟噶啦。OK， 你都解咗幾粒瘤咯。 不過唔係嘅，你黐到我咧，其實個機高咗嘅即刻。我相信好多聽眾都會認同，梗係點解啊？ 點解啊？ 最近咧，突然間有一個 rapper 比賽咧，揾我做評判喎。 但我完全唔覺得你係識呢樣嘢㗎。 聽我識男，我又話你知啦， 即係識聽咁樣就係啦。 唔係，我其實 OK 嘅，我有啲造詣嘅。 啊！表演兩句。 黐線啦！你以為你自己係乜嘢？你以为你嗰啲嗰啲咁嘅湿鸠主持啊？我希望你表演两句表你老尾啊，大佬！ 咩湿鸠主持？ 我系乱咁表演嘅咩？ 嗯， 我把锋利嘅刀都会有生锈嘅，啊唔系锋利嘅刀都要收埋噶啦， 生锈咗系嘛？ 啊，你嘅生锈啊，咁咧其实因为身成关系啦，咁、即系除咗我要即系攞呢个名出去偷啊拐骗之外，咁其他好多唔同嘅。團體啊，或者機構啊，咁都喂，真係都俾面嘅，認識你嘅，咁都想攞，即係都想你嚟下咁樣，喂，咁多謝主辦單位嘅邀請啦，咁、我做評判啊，我 你好拗咩啫？ 唔係拗喎，條腰有啲痛啊，尋日做一啲好劇烈嘅運動之後好痛啊， 開始 梗係啦，你唔係唔知啊嘛， 我真係 你唔係問我點解啊？ 點解啫？喂！ 冇嘢，咪就係搬，咪就係搬嘢整親咯。 OK， 係啦，咁啊， 咁其實除咗做一個評判之外啦，咁喂你諗下 rap 牌好多人噶嘛， 嗯 ，rap 嗰啲比賽好多人噶嘛，即係好有型噶嘛啲人，我諗緊著咩衫去咧其實。 著可以参考一下那些黑人咁样，着下啲松身嘅。 Yo yo 嗰啲啊，戴条金链老年咁捻粗嗰啲，跟住 戴到个头都掉埋落嚟。 即系我又唔想太过斯文咁样去，唔啱我情。 照咁样啦、 啊，一系就掹低顶帽，净系见到个嘴嗰啲咧吓。 戴埋黑超咯， 但系我咁中意出风头，一定要见到个样啦，系咪先？咁我 可以扎条辫咯。 五月十几号啊？各位留意一下網上邊嘅咩啦，可以個可以有可以， 但可唔可以入嚟咧？ 可以嘅，係啦，篤下個鼻可以入嚟噶啦，好似你嗰張相咁篤下個鼻，可以入嚟。 唔係啊，即係大使唔使收咩入場費，定係怎引個人入嚟咁就得噶？ 我諗唔使收入場費嘅，係因為但我覺得應該會爆場嘅，因為咁佢每一個 rapper 都有啲支持者喺度噶啦。 OK， 即係都係叫出名噶咯，嗰啲係平時。表演开比赛开 嘅、啊，其实我冇乜了解、啊。你觉得我真系识得欣赏咩？我最主要睇下嗰条友有冇黑狗我真噶嘛？你黑狗我真，你几捻劲我都话你冇料到噶啦。 哇，原来系咁嘅。 我唔紧要，我吹得啊嘛。你想到嚟边？其实我觉得咧，嗱，即系我不嬲都系用一个平民嘅身份去看待呢件事噶啦。即系我觉得你劲，我就会觉得你好劲噶啦。我用一个平民嘅身份去讲嗰件事啫嘛。我唔系用专家嘅身份啊嘛。啊，咁放心啦，呢啲我未熬过嘅吓、 嗯。 我睇完嗰集评判最响个名字都应该系我噶啦，应该系啦。咁当然啦，人哋嗰个领域出名嗰啲我唔识啦。 系即系。rapper 界嗰啲咁嘅師傅級嘅嘢， 係啊，祖師級嗰啲啦。咁好啦，咁講，哇，嘥咗幾個字就係講呢、這個呢、這個比賽係啦。咁各位留意一下啦，識 rap 咁咪參加一下咯。咁佢勁嘅，佢係勁嘅來頭。嗰扎人， 其實你可以考慮一下落場。 我落場唔好 表演下， 我即刻我驚佢哋比下呢件事，成個比賽俾我搞冧咗。原來根本上冠軍就坐咗喺前邊， 唔會係咁咯，我覺得。 即刻冇得搞， 你一落場我即刻叮走你，喪叮！ 屌你攞把刀來斬佢老母！系咪呢只手揿？系咪呢只手揿？伸出嚟，叔你即系咁。 斩 边个 叮我？ 咁啊 OK 嘅，即系多谢大会嘅邀请啦，令到我层次再更加提升啦。 扮提升。 這个世界上就不嬲都系虚假噶啦。 系、 哎，你冇 即系你认嘅。 你讲开虚假呢一件事咧，其实咧，我最近发生咗好多嘢，我谂你都知知地啦，有啲都关你事喎。 嗯。 咁咧。就即系最近咧，带呢条扑街咧去试镜喎。咁试咩镜咧？试啊，有个叫东洲网啊。咁东洲网咧，佢系即系东洲行个网啊，系啦。咁啊，佢有啲叫做系搵啲美少女啊，去点样去卖广告，即系 tag 一啲物件，可能用个手机自己影咗啲片段咁就可以。 系咯，即系 类似十七嗰啲咁嘅类型咁样播啦，咁样。咁我帶呢個仆街去試嘅，咁就即係當然啦，坐喺隔離睇住佢，哇！真係完全一塌糊塗亂曬嗰只， 咪就係因為你坐咗喺度 嗰個咁嘅死人樣，真係兜巴扯埋去，即係你有時好敏噶嘛，喺隔離你想佢得，跟住佢講嗰啲嘢係。我好想在隔离屌的隔离屌一句出来，但又忍住又没办法、 啊、 又要保持一贯的风度啊，那我好啦，不是最惨是什么，我是看到之前那些是很得的嘛，大佬、 啊、 现在到你的时候我不嬲以为你是得的嘛，大佬经过了这么长时间分辨这些这样那些，那唉，那真的没办法啦，那这件事真的要用人事，即系要用一， 即系要鞭打， 即系要用人事啊，大佬！你卖弄唔到咸湿啊啩？虽然你专系卖弄咸湿，但系嗰度好多美少女都系卖弄咸湿，唔系，嗰度好多已经有呢个感觉噶啦。你做低身嗰啲冇卵用噶啦，已经。 我从来唔需要咁样做。 你东跳绳又有用，你喺嗰度跳绳冇卵用，个个都跳绳噶啦。 我未见过原来。 喂，你为什么粒巴的跳绳那件事，话说他在东网 Baby 大作战里面跳绳，突然跳一下粒巴。 哇，我不知道，件衣服松的嘛。哇，那你跳一阵你都 会。你那个演技挺自然。 什么演技？ 你还 有啊。我没有啊。 那下一拍回来再讲呢。